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要说的是一个文艺作品中的大 IP。 哎，什么是 IP 呢？其实就是说那些有着粉丝基础的有价值的内容。那为什么说它是大 IP 呢？因为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 IP 啊，它的表现形式包括了小说、歌曲、电视剧、电影、音乐剧、舞台剧，而且它是跨越了语言和国界，在中国和在欧美都有关于它的经典文艺作品。8月16号，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 IP《夜半歌声》将诞生一个音乐剧的版本，在广东演艺中心大剧院进行全球首演。大家都知道《夜半歌声》有电影版和电视剧版，也有同名歌曲，确实算是一个大 IP 了。那它又是怎么跨越了语言和国界呢？您可能不知道，《夜半歌声》和欧美著名的音乐剧电影《歌剧魅影》其实是脱胎于同一部小说作品。这个 IP 最早诞生于1911年的法国。所以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从歌剧魅影说到夜半歌声，一起来聊聊这个中外闻名的大 IP 背后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要讲述这个歌剧院里发生的凄美故事，还得从小说歌剧魅影开始说起。法国作家加斯东·勒鲁是20世纪初一位杰出的推理小说作家，在法国有着永恒的记者这样的称号。勒鲁大学毕业之后，先是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做书记员，业余创作随笔和短篇小说。1890年他开始投身于报业，负责过犯罪题材的报道，也曾经作为战时特派记者周游世界各地。这些丰富的经历为他的文学创作带来了灵感，让他写出了很多精彩的侦探小说和冒险故事。勒鲁的小说风格诡异，擅长以不可思议的内容和场景去营造恐怖悬疑的气氛。但是恐怖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在恐怖之中去淋漓尽致地表现人性。小说《歌剧魅影》也被翻译成《歌剧院里的幽灵》，发表于1911年。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870年的法国巴黎，住在巴黎歌剧院地下迷宫里的幽灵艾瑞克，有着一张奇形怪状、惨白丑陋的面孔。他从小就被嫌恶抛弃，跟随马戏团游历了欧洲和亚洲。他知识广博，才华横溢，在厌倦了游离的生活之后，选择了隐居在巴黎的下水道系统中，并且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迷宫一样的王国。艾瑞克常坐在歌剧院2层的5号包厢看戏，他拥有强大的制造事故的能力，从而控制着整家歌剧院，如同一个邪恶的诅咒。直到有一天，幽灵爱上了默默无闻的少女克里斯汀，他用自己毕生的音乐才华和艺术造诣暗中教克里斯汀唱歌，发掘了这位少女的音乐天赋， 让他从一文不名的后起之秀成为了震惊四座的首席歌剧名伶。可是艾瑞克对克里斯汀的感情却逐渐转化成了强烈的占有欲。走火入魔的幽灵把所有妨碍克里斯汀唱歌事业的人一一除掉。而当克里斯汀揭下幽灵的面具，看见了他令人恐怖的容貌，一切感情化为乌有。少女后来爱上了他青梅竹马的拉奥子爵，这段感情更让幽灵极度发狂。他制造了一系列的恐吓和谋杀事件，并且绑架了克里斯汀，要和他在下水道里长期生活下去。最后，在一场地底的混战中，幽灵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和现状，他的爱注定是得不到回应的。于是他放走了克里斯汀，留下披风和面具，独自消失在昏暗的地下迷宫之中。在著名的音乐剧歌剧《魅影》诞生之前，这个诡异又跌宕起伏的故事已经受到了电影界的青睐。1922年，小说诞生11年之后，好莱坞巨头环球电影公司的总裁勒莫尔到巴黎度假，他偶然间读到了《歌剧院里的幽灵》这本书，一个晚上就把全书读完，并且当即决定将它搬上银幕。大家印象中的歌剧《魅影》都是和音乐有关的，但最早的这版电影却是一部默片。电影公司聘请了当时著名的丑星朗钱尼来出演幽灵 Eric。 他曾经因为巴黎圣母院中的钟楼怪人卡西莫多而走红。这部默片版的歌剧《魅影》1925年上映，此后又在英美等国被多次翻拍，成为了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一个跨越了时间、空间、语言和表达形式的文艺大 IP， 从歌剧《魅影》到夜半歌声。刚才说完了小说《歌剧魅影》和之后的一些电影，其实这个 IP 挖掘到这儿才刚散发出了一半的魅力。直到1986年，音乐剧歌剧《魅影》诞生，才为这个生动的故事添上了音乐的翅膀。音乐剧歌剧《魅影》和《猫》《悲惨世界》《西贡小姐》一起被称为世界四大音乐剧，它的作者是英国的著名作曲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这位韦伯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16岁就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但是只读了一年就辍学了。19岁他又进入皇家音乐学院学习管弦乐编曲，后来就专职从事音乐创作。在歌剧《魅影》之前，他已经成功创作了音乐剧《猫》，并且迅速成为了伦敦西区和纽约百老汇最受欢迎的音乐剧作品。1984年，韦伯和音乐剧《猫》的制作人商量，想要做一个新的音乐剧作品。这一次，他瞄准了浪漫爱情的主题，并且建议以法国作家加斯东·勒鲁的小说《歌剧院里的幽灵》作为故事的基础。他们先是看了1925年和1943年的两个电影版本，后来韦伯又去了趟纽约，在那儿他找到了一本勒鲁小说的绝版的原版书。这本原版书打开了韦伯的创作灵感。韦伯一直觉得自己应该写一部浪漫题材的音乐剧作品，而这一次他找到了自己最青睐的故事。 其实在韦伯的这一版之前，歌剧魅影已经有了一个音乐剧的版本，但是不那么出名。韦伯的创作有一个和前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写歌剧魅影的音乐的时候，其实是为一个人量身打造的。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古典跨界女高音歌手、音乐剧演员莎拉布莱曼。莎拉布莱曼是以舞蹈演员的身份出道，后来加入了一个演唱组合。他第一次出演音乐剧就是演的韦伯的音乐剧《猫》，之后又参演了韦伯的其他几部作品。1984年，也就是韦伯准备创作歌剧《魅影》的那一年的3月，莎拉布莱曼成为了安德鲁·韦伯的妻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歌剧《魅影》见证了这段音乐界的传奇恋情，所以大家也就明白那个时候的韦伯为什么那么想写一部浪漫爱情的作品，因为他本人就正在热恋之中。韦伯创作歌剧《魅影》的时候，女主角克里斯汀的唱段都是为妻子的嗓音量身打造的。这部杰出的音乐剧也把莎拉布莱曼送上了歌唱事业的巅峰。男主角幽灵艾瑞克是由迈克尔·克劳福德来扮演的，他原本是一位喜剧演员，曾经被英国民众票选为电视上最好笑的人。可是韦伯偏偏选中了这位喜剧演员，克劳福德也不负众望，成功转型，把幽灵的孤独和阴暗诠释得淋漓尽致，一举成为了真正的巨星。1986年10月9号，音乐剧《歌剧魅影》在伦敦西区的女王剧院首演，从那之后这部作品长演不衰，成为了伦敦西区仅次于《悲惨世界》的长盛音乐剧。在美国百老汇，《歌剧魅影》的纽约制作版是1988年首演的。据说当时美国方面曾经以知名度为理由，想要把莎拉布莱曼替换掉，而韦伯为了让妻子继续出演，甚至威胁停止上演这部剧。最终两方达成了妥协，《歌剧魅影》在百老汇上演至今已经打破了由猫创下的连演记录，成为了百老汇历史上最为长寿的音乐剧。在世界范围内，这部音乐剧已经取得了60多项重要的戏剧奖项，在全球的几十个国家、100多个城市上演，发行了不同语言、不同制作版本的唱片。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歌剧魅影》1986年伦敦首演版的录音片段。Angel of music, he's there. heard you sing. I have needed you with me to serve me to sing for my music, my music.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一个享誉中外的文艺作品，从歌剧《魅影》到夜半歌声。国外歌剧《魅影》的部分咱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要说说这个故事的中国版本。它最早出现在1937年的电影银幕上，是由导演马徐维邦执导的电影《夜半歌声》。马徐维邦1905年出生，原来姓徐，因为入赘给了马家就改姓马徐了。他1924年加入明星影片公司，先是担任演员，后来改任导演。我们之前提到过1922年默片版的电影歌剧《魅影》，片中饰演幽灵的那位演员叫朗前尼。马徐维邦导演可以说是朗前尼的粉丝，他对歌剧《魅影》这个故事非常沉迷，他就为新华影片公司编导了电影《夜半歌声》，把发生在巴黎歌剧院里的故事变成了一个东方故事。在《夜半歌声》中，男主人公宋丹平是一名话剧演员，他与身为大地主女儿的李小霞相恋，但遭到了小霞父亲的横加阻挠。宋丹平被恶霸陷害，被硫酸烧毁了面容，后面的故事就跟法国版比较相似了，只不过故事不是发生在歌剧院的下水道里，而是戏院的顶楼中。影片的同名主题曲《夜半歌声》由冼星海作曲，田汉填词。《夜半歌声》上映之后赢得了票房大卖，也标志着恐怖片作为一种类型电影正式成为了中国电影的一份子。1962年和1985年电影《夜半歌声》又有了两次翻拍，不过最受大家欢迎的一个版本是1995年由于仁泰执导，张国荣、吴倩莲、黄磊主演的新版电影《夜半歌声》。于仁泰导演一度着迷于莎士比亚的爱情悲剧，于是有了重拍《夜半歌声》这个不平凡的爱情故事的想法。这个新版只是沿用了马徐维邦电影版本的人名和故事梗概，编剧把所有的东西重新连贯起来，侧重于去讲述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只有在夜深，我和你才能敞开灵魂去释放天真。 影片中张国荣大胆尝试借鉴外国的歌剧唱腔，贡献了三首歌曲的作曲和演唱。张国荣曾经说过，许多人可能不知道，我一直害怕某人会刺我一刀或者毁掉我的容貌，这是我内心一直存在的恐惧，也是我加速离开歌坛的原因之一。非常感谢《夜半歌声》中的宋丹平这个形象，他使我的恐惧得到了一次意外的宣泄。张国荣非常适合演绎这种悲剧的艺术家形象，他的表演才华和音乐才华都在这部影片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吴倩莲和当时的新人黄磊也都表现得非常不错。2005年黄磊还担任导演，重拍了一个电视剧版的《夜半歌声》。黄磊表示，这部剧是他献给张国荣的一部纪念之作。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歌剧魅影和夜半歌声的故事。歌剧魅影在小说之后，先是有了电影版，然后有了享誉全球的音乐剧版。而这个故事的中国版本，也就是夜半歌声，它是先有了电影版，后来又出现了电视剧版，直到下个月，这个故事终于有了音乐的呈现。音乐剧《夜半歌声》将在广东演艺中心大剧院首演。音乐剧《夜半歌声》的监制叫高志森，他说自己和这个故事很有缘分。当年他差点就成了1995年电影《夜半歌声》的剧本策划，但电影临拍摄的时候他却跳槽了。不过影片拍摄的时候，他曾经到北京探过余仁泰导演和张国荣的班。去年导演李润奇跟他提起想做夜半歌声音乐剧的想法，两个人一拍即合。他也觉得是完成了自己曾经的一个遗憾。导演李润奇同时还兼任出演了男主角宋丹平。李润奇说他希望音乐剧能够呈现出电影的质感。如果大家看过电影夜半歌声，会知道男主角在进入到剧院的时候，画面是由黑白变成了彩色，由一个很破烂的剧院变成了一个很华丽的剧院。他希望在舞台上也可以呈现出这种效果。再来说说女主角部分，电影版中吴倩莲饰演的女主角杜云烟是个清纯的富家少女，和戏子宋丹平坠入爱河，却遭到了家人的拆散。而音乐剧版的女主角在设定上有了较大的调整，出演杜云烟的演员焦元有着香港舞台剧女王的美称。他在音乐剧中是一人分饰两角，一个是纯洁的女神，对爱情有追求有渴望，另外一个角色则是由爱生恨的女人，表现出了人性丑陋的一面。在故事方面，音乐剧版夜半歌声借鉴了张国荣版电影的故事情景。在音乐表现的方面，除了新创作的音乐元素之外，也将电影里的经典音乐融入其中，重现了张国荣的三首经典，深情相拥，一辈子失去了你和夜半歌声。监制高志森曾经和张国荣合作过多部电影，他曾经见证了张国荣对夜半歌声倾注的心血。高志森说张国荣当年非常非常的投入，不单是歌曲自己作曲，甚至苦练普通话全部现场收音，这是一种艺术追求的精神。也许大家说起张国荣的第一代表作时不会想到夜半歌声，但对于这个作品他真的付出了很多。我们也希望秉承他的精神去做这部音乐剧。今天关于歌剧魅影这个跨越东西的故事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的是张国荣电影版夜半歌声中一首经典插曲《深情相拥》，由张国荣和辛晓琪共同演唱。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不愿放开你的手，此刻可否停留，爱的乐章还在心中弹奏，今夜怎能就此罢休。我的感受与你相同，不愿陪月儿伴花落，对你的心有星辰来为证，爱如风云翻涌。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